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974 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猜猜我是谁？ 你只要这么一说，大家就没有悬念了。 为什么老有一种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的感觉啊？ 就是打开今天的惊喜盒，发现哎，回来了。 或者刚才那句的声音有没有像那个老狼的声音？ 你应该效仿，应该效仿思萌。每次思萌打招呼的方式就是下班快乐 啊，换一下吧，冲啊！为什么会这么说啊？下班了吗？哈， 是的， 而且朝着假期往前冲啊！那是2018年9月27号星期四下班路上，下班快乐，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嗯，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因为最近呢，确实是没有，这个不太好把握说哪天来节目或者不来节目啊， 对， 就是太忙了。而且今天呢，其实我们会有很特别的安排。前一个小时呢，我们依然是送上下班陪伴的好歌， 是的。 后一小时呢，会有嘉宾到访。 我们先来告别这一整天的工作，好不好？ 好，一首歌 ，Goodbye work，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有人觉得英文其实很有意思，你看那个这个英文的发音，这个微笑哈，就是你念出来的时候就是笑的哈 ，smile。而且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首歌是来自南中北站的微笑，这首歌呢是他们今天刚刚上线的一首新歌， 嗯，所以我们算是新歌抢先让大家先听听看啊。 对。 是忘记了微笑，重复着没完也没了，只剩下虚假的陪笑，让我的情绪不再那么美好。我不要那些顾虑和烦恼，别胡思乱想被雨雨缠绕，敏感的体温里的烦躁，我的人生用不着谁过来干扰。 会笑的人都是美丽的，你不知道自己也很有魅力的，越有阴晴圆缺人家背回离合，告别的机会还有别人可以情投意合，对着镜子练习上扬你的嘴角，把镜头当然拉回原本的轨道，眼泪只不过是生活的配料，而快乐才是最主打的味道。 我张开翅膀迎接新生的来到，穿越了喜悦和悲哀，我真看到间的距离越来越少，微笑微笑微笑微笑。 融最值钱，善良是最美的诗篇，亮点堆积造成质变，亮点点最难的是直线。我不要走那些弯路，没有捷径可以通向最终蓝图。你可以说顽固，为了坚持一直我的我不贪图。 转眼又过了一年，我要新的改变，有多少的世界被偷换了概念，曾陷入了一个无尽的怪圈，我要跟过去的不快说声再见，不想听那些信口开河的花言巧语，也受过了自私和自以为是的闹剧，我想远离是非纠纷，拒绝沽名钓誉，飞到一个拥有完美日落的岛屿。 我张开翅膀迎接新生的来到，穿越了喜悦和悲哀，我将看到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少，微笑微笑微笑微笑。 希望此时此刻大家也能够有一个嘴角上扬的一个咧开嘴笑的一个动作，嘿嘿， 对， 嘿 嘿嘛。而且你知道，就是缓解压力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微笑十五秒钟，真的能调节人的心情和状态。 脸不会僵吗？ 嗯，不妨试一下 啊。据说你对着镜子笑的时候，自己也会相信自己就是快乐的。 对， 一开始你会觉得愁眉苦脸，然后咧嘴笑一下，觉得是苦笑。笑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说你真的自己很好笑，然后就笑了啊。 其实还有一种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肌肉记忆。 嗯， 总之希望大家来微笑就好了。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今天的王牌福利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球票两张，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让你的黄金周与众不同。时间呢，就是在9月29号到10月7号，地址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 嗯，今天我要问的是一个跟网球相关的问题。 嗯， 其实之前呢，很多人都很喜欢一位这个非常伟大的网球的运动员，他来自于瑞士。 哦， 是瑞士球王啊。那他到底是谁呢？三个字，第一个字是费，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名字啊，已经提示的很到位了啊。 我已经想歪了，嘿嘿嘿。 跟我们稍后要说的话题有关系。 有关系。 啊、对，刚才我们说嘿嘿哈、啊，这不是那个啊，我们说的是瑞士球王。 嗯。 那他到底是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就可以了。 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水的白人节第零节，小天嗓就来了。 I don't have a lot to say, you know just how to annoy me.But I need you every day, I still need you every day. I know I could be just fine, out on my own every Friday. You're my funny Valentine, you're my funny Valentine. I'm changing. 有人说为什么今天没有 Hello？ Hello 是谁？Hello 为什么不在？ 就是好像大家每天的打开方式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对， 需要老外有个 Hello， 这才有正式开启下班时间的仪式感。 对，今天感觉有点饿，喊不出来 Hello， 好饿啊！对，喊出了怕是这个嗓子啊。但是其实今天我们刚刚提的问题很简单，但是呢，有人故意写错误答案过来 逗我们。 对， 费列罗是什么？怎么回事？ 巧克力嘛，不打广告啊。我们说的是瑞士球王， 是的， 当然也不是费玉清，那到底是谁？你会有机会因为这个答案获得我们特别为你提供的中国网球公开赛的门票两张。 王牌推荐节目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金秋开幕，与您相约天桥。10月20、21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剧作《日瓦戈医生》改编同名话剧首次来华，诠释特殊年代下人性自由与尊严的悲壮挽歌。 好，进入今天的王牌推荐，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本周的综艺节目都有哪些亮点吧。 比如说大家备受关注的《幻乐之城》的第10期当中，有一位很火的人气演员朱一龙将会作为唱演人出现，而且他会演出一个小丑有关的故事。 对，会有这种小丑装啊，就一脸小丑的油彩的扮相出现，所以广大的这个镇魂女孩可以期待一下了啊。另外呢，第10期的《幻乐之城》也更改了播出的时间， 时间呢就会在9月30号，也就是周日晚上播出。 对，刚好赶着这个第二天啊，就过节了嘛，啊， 放假了。 对，放假， 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 是，来再来看其他的节目吧。经过1年多的筹备，艾雅担任主持人的计时真人秀节目《奇遇人生》最近也在网络平台上线了。 对，其实每一期节目当中，节目组都会为嘉宾定制一个为期7天的异国旅程，然后把每一集剪辑成45分钟，开始呈现一集。在第一集当中，阿雅和小 S 去到了非洲大象孤儿院， 就是也是真实的去探访，呼吁大家抵制象牙的买卖。 而 小 S 其实也是很情绪崩溃的发问说：“只是为了首饰就要这么残忍去对待大象吗？” 对，而且在之后的节目当中还会出现宋佳、窦骁、朴树、毛不易还有春夏等等嘉宾啊。 我很期待朴树。哎， 我很期待。 对，他会怎么样？会不会又说突然说要看个夕阳？车停路边，请问一下，这儿哪有卖羊串的吗？ 写意的人生， 在巴黎的街头，请问这儿哪有卖羊串的？ 对，所以我觉得搭配这个资讯，比较适合的一首歌就是来自许哲佩的《奇幻精品店》，因为他也在讲一个成人童话故事。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 我最喜欢月光，外张银河草。透出闪耀的光芒，你最喜欢烟火，对你炙热海洋，我们一起去流浪，买了一双巨人翅膀，还有一对天使眼光，如果你喜欢飞翔，我也能为你装模作样。 曲折配的歌都会有童话一样的那种颜色，或者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一样的感觉啊，就总觉得说这样的歌虽然节奏轻快，但是呢如果你的状态不好很容易就听困了，就觉得跟自己现实生活就是好像很不搭配的样子。 对，就像刚刚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也会误以为说会不会是一个童话爱情故事啊之类的，但是它其实在讲一个用粉色浪漫主义叙述保护动物到底有多重要。 嗯，好，听完了这首奇幻精品店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一下舞台演出方面哈。 嗯， 有一个原创的话剧呢，其实之前我记得我们节目当中也推荐过，如果你是一个很关注建筑的话，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戏是很适合你的。本周六开始，《样式雷》就连续7天会在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来上演了。 对，《样式雷》呢也是一出很地道的京味话剧。所谓《样式雷》，就是清朝时期专门为皇家设计建筑样式的一个姓雷氏的家族。 对，就是像故宫啊、圆明园啊、像避暑山庄，很多皇家建筑都是出自于这个雷氏家族之手。 对， 反正。中间的过程呢也是比较复杂的啊，这个他们会打造一个模型，按照一个比例缩成的这个模型呢，还要让这个皇帝来审定啊，那这个模型叫做烫样、啊、 用音乐的术语来就是 demo 、 哎、 这么解释 还真是有点啊，打个样先啊。这出剧呢其实就是慈禧太后要重修圆明园为背景展开的、 嗯、 所以说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关注这个原创话剧哈。 是的， 另外呢因为我们今天的后半个小时后面一个小时6点钟开始呢、嗯、会关注一下一个 戏剧方面的， 对，就是2018的中国戏曲文化周，就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梅兰芳大剧院在周日的一场演出。嗯， 对，梅上成寻章，每次我在说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怕把五大流派说错了呀。五大流派折子戏呢专场演出将会上演梅派的西施，还有荀派的麦水，程派的春闺梦等等经典的折子戏。其实对于梅上成寻四大名旦大家都已经不陌生。 嗯， 张派是谁呢？ 张派京剧艺术大师四小名旦之一张君秋创立的京剧的青衣流、 嗯、 张君秋呢在演唱上吸取了梅兰芳的甜，还有就是程砚秋的婉、 嗯、 尚小云的尖和荀慧生的绵，形成了独特的刚健委婉俏丽清新的演唱风格， 集优点于一身了。 嗯，是很有特色的啊，如果你是票友的话呢你可能会非常了解了。接下来我们又听一首歌，今天其实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把戏曲的元素和中国风的元素和流行音乐搭在一起的歌，包括接下来的这首可能大家听的不是特别多， 嗯， 感受一下这首歌啊，是也算是我们之前合作过的一个乐队了，他们是时光胶囊乐队，我记得在那一年的年底的时候这首歌我们还在现场用舞台的方式表现过。这个二胡的声音是主唱大徐的声音啊，不是二胡，对。推荐一首好歌给你们，这首歌来自时光胶囊乐队《青丝》。 相思。 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来自 FM 九七四，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有人说青丝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发如雪吧。哎，还没到。青丝呢和发如雪是两个感觉。哎，有诗为云：朝如青丝暮成雪， 银丝是发如雪， 对， 是吧？怎么了？ 我还以为你要跟我对诗，我愣了一下。 我是在提出一个问题。 朝如青丝暮成雪，不一样啊，不是一个意思啊。如果你们有想要跟我们互动内容，请发微信到白杰 FM， 随时联络吧。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今天老白终于回来了，有什么问题就问他吧。 好，这感觉我 最近都干嘛去了呢？ 好多问题要回答呀哈。接下来有一首歌是你要来推荐的一首英文歌， You Never Can Tell， 也是一位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 Chuck Berry。 Of the mademoiselle. And now the young monsieur and madame have rung the chapel bell. C'est la vie, c'est the old folks. It goes to show you never can tell. They furnished off an apartment with a two-room robot safe. The coolerator was crammed with TV dinners and ginger ale. But when Pierre found work, come and work out well. C'est la vie, c'est the old folks. The culture show you never can tell. They had a hi-fi phone, oh boy, did they let it blast. 700 little records, all rock, rhythm, and jazz. But when the sun went down, the rapid tempo of the music fell. C'est la vie, c'est the old folks.Show you never can tell. They bought a souped up chimney, was a cherry red 53, and drove it down to Orleans to celebrate the anniversary. It was there where Pierre was wedded to the lovely mademoiselle. C'est la vie, c'est the old folks. It goes to show you never can tell.The mademoiselle. And now the young monsieur and madame have rung the chapel bell. C'est la vie, c'est the old folks. It goes to show you never. 好了，我们要公布今天问题的答案了。想要获得我们送出的中网的门票的朋友，你要先看你能不能答对问题。那是追瑞士球网网球运动员，非常伟大的球员，他是谁呢？他就是 费德勒。 对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费玉清啊，什么什么巧克力之类的，全都不靠谱啊。 是的，就是我们已经 mark 出来这个最佳选手了，而且我们也发现现在大家都很有心机啊，就是为了让我们 mark 他，然后把那个头像改得都非常的华丽。 对，还有说啊，拍到那个中网的广告牌之类的都要发给我们啊。好了，不知道现在你们的窗外是什么样子的风景，但是耳边响起这首歌。 说这间房子的冷清窥探这个城市的风景，依然厌倦着拥挤，不敢深呼吸，漂浮的云有惆怅的倒影，走出整个秋天的屋顶，以为就此告别了凉意，依然推不翻过去，走不出寂静，白色的脸有黑色的投影，我望着窗外夜雨一直下，心开始有点慌，怕弄湿了眼眶，我

就勇敢奔跑，爱我的人为我鼓掌。话已经出口，但说着要敢做，你和我拥抱不同的梦，鬼脸或笑脸都想被知道，下一步你无法想象。如果你听见我勇气慢慢复活，二话不说闹正是时候， 叫令极限了，咱令 知道也是开启了我们今天下半时段的节目， 还是那个今天我们的开场白不是 hello 是冲啊， 加油！ 这个夜晚以及马上到来的假期，大家坚持一下，加油！ 倒计时还有三天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我们也会适时送上好歌伴随大家的下班路途，同时呢我们也会有一些福利送上啊。 是的， 其实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古尊新思的演出，因为除了新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经典歌曲，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就算你没有听过原唱，你也可能会听过那个翻唱的版本。 是的，古村新司32岁的时候创作了《星》那首歌， 对， 据说他的这首歌曲来源于他的梦境。 对，而且这首歌也是让很多人认识了他。今年呢，就是这首歌创作的38年了哈，所以说他也是在阔别中国10年之后，9月28号，那也就是 明天， 对吧？ 嗯，再度会在北京举办个人演唱会，久违了。 我们看看今天最后的一张票会送给谁？ 是的，记得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百人节地连结。 接下来问题来了，我们马上听到的一首歌，请你告诉我这是哪一部动画片当中的一首插曲和主题曲呢？我们还是要送给 第一个回答对的朋友， 最快的一位。 嗯， 所以做好准备了吗？ 3、2、1，开始。 如果我有仙女棒，变大变小，不是这首啊， 皮一下很开心，是不是？ 不好意思啊，3岁了啊，重新来一下， 3、2、1， 热血沸腾了。前奏你能想到它是什么歌， 所以我们今天的音乐题已经提前了。 对，很多男生，很多喜欢篮球的男生， 嗯， 听到这个前奏会有想哭的冲动。虽然他们知道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忍不住回忆起无法追回的青春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热泪盈眶。 泪都给你，僕はもう一人で投げ捨てられた空き缶のようだ。互いの全てを知り尽くすまでが愛ならば、いっそ永遠に眠ろうか。 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掉忧愁之后能变得年轻，也许还能够飞檐走壁。时间停留在最好的记忆，画面里只剩下我和你。一寸光阴才能换来一寸金，寸金却买不回寸光阴。所以不如一直都开开心心，那些烦恼的事随他去。有人说要过奈何桥，你的笑才是灵丹妙药，吃下后什么都忘掉，立刻甩开烦恼。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我，好聚好散吧，就嘿嘿哎。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快看看我迷人的微笑。我送你离开，你追不上我，讲个冷笑话就嘿嘿哎。 不错， 你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不如高高兴兴跳支舞。 最后一句话这个唱得很好啊，你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不如开开心心跳个舞。 是的， 嘿嘿， 我觉得你应该效仿他那个嘿嘿嘿的时候要贼贼的那种嘿嘿嘿嘿嘿嘿。 他真是学不来你知道吗， 有冷幽默在里边。 哎呀，但是呢今天这个消息好像会让很多人觉得有点哎说不清道不明心里的滋味啊。今天歌坛常青树就是在吴克群的歌里面唱到全家人都爱听的费玉清， 嗯， 向媒体公开发表了手写长信，宣布自己将会在这个 2019年2月 巡回演唱结束之后退出演艺工作。 是的，结束自己长达46年的演艺生涯。提起费玉清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嗯，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嘛。 对， 一剪梅， 还有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你不要来找我。对，就是，刚刚我们就听的是他后面的一首，就是相对比较新的搞笑风格的嘿嘿嘿啊。其实多年来呢，他的形象也一直在跟着时代去更新。 对， 就不管是60后还是90后，其实你都可以会找到他的一些 fans 啊。 对，而且2017年的时候，61岁的费玉清首次登上台北小巨蛋，一连举办了5场个人演唱会，场面那叫一个轰动， 对， 那叫一个热烈。 是啊，明年的2月份。其实他还会再次在台北的小巨蛋开唱，当然除了唱歌之外呢，他还有综艺感和幽默感，这些都是很多人很喜欢小哥的特点，恰恰也是这个时代很多人喜欢的偶像风格。那怎么今天就是说隐退就隐退了呢？ 为什么呢？别走啊小哥。 对，你如果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原因的话呢，稍后我们简单为大家做个介绍。而此时耳边响起的是费玉清的代表作， 什么呢？ 就是你刚才唱到的 一剪梅，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在秋天的时候听是不是更添凉意。 真情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有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小小天地一片苍茫，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一人飘香。 首歌呢带有特别明显的这个记忆的味道。 是的， 很多人说哎，我第一次听是在夏洛特烦恼里面， 圆滑自带 BGM。 对，也有人会有童年的印记啊。当然在这首《一剪梅》当中，我们也看看费玉清为什么要告别这个歌坛啊，或者告别自己的演艺生涯。他其实在自己的手写的长信中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么多年来为了达到更高的境界，我一直快步向前，却也忽略了欣赏沿途的风景。 当父母亲去世之后，我顿失了人生的归属，没有了他们的关注与分享，绚丽的舞台让我感到更孤独。 就掌声也填补不了我的失落，去到任何演出的地点都会让我触景伤情。我知道是我该停下来的时候了，因为停下来的我才能够学习从容的去品味人生。这一番话其实很多人听了会心有所感，因为费玉清的父亲是去年九月去世的，算是高寿96岁。 但是父亲的故事在他心中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心结，因为当时他好像正在电视台录制一个节目，然后为了不影响他录节目的心情和表现，所以哥哥就没有跟他说这件事儿，就怕影响他的心情嘛。 对，当时其实也是手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说，身为艺人没有在人前悲伤的权利。所以会有一些朋友会有感同身受，有时候真是你在一个状态下往往身不由己啊。 对的。 对，2010年费玉清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他也是因为伤心过度没有办法工作了。 对，当时身为主持人的哥哥张飞就说，我当大哥的先做给你看，照常录像，你之后的工作都不能缺席。 对，所以说有句话是这么说嘛，说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我觉得对父母最好的回报就是陪伴了。 对于像我们这种在外打拼的人来说呢，经常打个电话或者视频通话聊一聊，不要等到这个，我们经常说一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留下一辈子的遗憾了。 对，而我想对于小哥来说，他确实需要一段休整的时间啊。好吧，我们不妨用这首歌呢先，我觉得算暂别吧，暂别一段时间的小哥了。千里之外，这是他和周董的合作。 孤烟如悬崖，风铃如沧海，我等燕归来。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你悄然走开。故事在城外，梦散不开，看不清对白。沧海，我等燕归来。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你悄然走开。故事在城外，浓雾散不开，看不清对白。你听不出来，风声不存在，是我在感慨。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哪怕如尘埃的未来，经不起谁来猜。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 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拖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我们抛出今天预热题，因为下面一个小时呢，我们将会有特别的来宾啊，嘉宾到访节目啊。预热题非常的简单啊，那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 嗯， 请问这首歌是来自于戴荃的《西游记》吗？ 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这道送分题给你们了。 对，发到白街 FM 就可以了。而今天呢，我们将会在下面一个小时有一段特别的访谈，有关于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 月见星河，长路漫漫，烽烟残尽，独影阑珊。谁叫我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肝肠寸断，幻世当空，恩怨休怀，舍吾离你，六尘不改，皆怒皆悲皆狂哉，是人是鬼是妖怪，不过是心有魔债，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贵人为师生死无关，上有风师真假界，只缘三句不分明，难度 今天我们的下面到来的这个小时的娱乐总排将会迎来我们一期非常特别的节目，有关于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啊，我们也会有嘉宾到访。而今天的白给100块呢，也会有相对于一些有关于我们这次戏曲文化周的题目要送上了，所以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版本，我们就不再把我们这个奖金呢就是 累计上去，今天应该是900块了， 对，我们就直接累计到周五我们派送这个900或者1000， 对， 就1000块吧， 1000块钱。 好，那今天我们将会派送的是这个18块钱的小红包啊， 也就是9块9的 double 双份。 对对，当然也欢迎你们来参与。刚才的问题就是这首歌的名字是不是叫《西游记》？ 飞烟烟，

真诚所以信赖。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继续回来啦，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大家下班快乐，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白杰。 嘿、hey, 我是艾科。 你今天可以把你的开场白换一个，不要嘿嘿了，就可以来一个 枪，我是艾科。 枪枪枪没完了是吧，得换个调啊。今天的娱乐装牌在这个小时呢将会有一非常特别的安排啊。 是的， 我们先说一下，因为今年的这个10月1号到7号，由文化和旅游部与北京市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市教委、丰台区委、区政府承办的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会在北京的园博园精彩上演了。 对，而且呢国庆期间丰富多彩的戏曲文化活动将会和金秋园博园美不胜收的风景相映盛辉。 对，真的是这样，因为在2018的中国戏曲文化周期间呢，园博园整个会变成一个非常梦幻的戏曲小镇啊， 很期待啊。 对，会有国家级的戏曲文化的盛典在那里呈现啊。 是的，也是为十月的北京添上了一抹国粹画彩。 对，好戏连台，今天我们也是好戏连台啊。我们马上就会在这个小时请到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介绍一下吧。一位就是我们的丰台区文促中心宣传科科长姚飞，欢迎。 欢迎， 谢谢，大家好。 这个话筒可能有点点小、 啊、来来来，我们再说一遍啊。 Hello， 再来打一招呼吧， 再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哎， 好，我们稍等一下啊，我们先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是来自于、这是我的母校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副主任牛长虹，是 欢迎您。 好的，大家好。 很有气质啊、哎、二位。 然后啊，我们这个话筒麻烦这个我们工作人员帮我们看一下哈、啊。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些不一样的精彩了。 对对对、好，我们先还是要请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的嘉宾姚飞跟我们打个招呼啊。 再重复一下刚才的问题吧，就是我们的预热题已经抛出来了，很多朋友都在热烈的回答、因为今天早秀的时候也听过那首歌，然后大家说心疼艾克三秒钟，这首歌一天听了两遍。 对，稍后我们再来公布答案哈。好了、好，我们这次真的可以请姚飞来出场跟我们打个招呼了，来欢迎。 欢迎姚飞老师。 大家好，大家好。 啊，听到了听到了。好吧，今天的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两位就可以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2018，我们这一次的中国戏曲文化周哈、大概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因为朋友们其实都很感兴趣，我们到底怎么去参加，包括这个刚才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应该是就是在国庆期间的一个活动，对不对？ 是的。 那大体的情况我们还是先请我们的 二位， 对，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对，大家应该比较期待这个现场的精彩呈现。 对， 好的好的、那我简单介绍一下。 好的啊、 刚才主持人已经把这个基本情况跟大家说了。这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名称是叫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举办地点呢是在北京的园博园。时间呢就是今年的10月1号到10月7号，就是十一黄金周期间。我们今年的活动呢是延续了去年的活动主题，也就是2017年、我们的这个中国戏曲文化周活动是从2017年开始的首届，今年是第二届。活动主题呢也是延续了这个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这个活动主题。今年的活动呢内容非常的丰富，从板块划分上来看呢它分为四个板块， 其中呢有主题活动类，主题活动类呢也是我们这个活动中最大的亮点，也就是这个开幕式和戏曲画车巡游。第二个板块呢叫展演展示类，展演展示类的内容就比较丰富了，它包括这个戏曲会、非遗展演、戏曲电影展演，还有这个平台剧目演出等等。第三个板块呢叫参与体验类，这也是我们今年这个戏曲周活动的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更突出这个参与性了。 对， 它包括有这个比如说像这个戏曲科幻秀，京剧票友大赛，还有这个戏曲体验乐园等等等等的内容。第四大板块呢，也是我们这个戏曲周活动的一个特色，就是比较突出专业性和行业性，就是我们的这个学术研讨。名称呢是叫做中国戏曲大会。戏曲大会也是今年也是举办了第二届。主要情况呢是这个样子的。具体再 可以给我们 详细的介绍吗？ 对，我们稍后其实大家可以再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其中的一些特色和亮点哈。 对， 不过现在呢我们还是要把时间先交给一首歌，然后稍后我们先来接入一位听友的电话，看看他能不能在我们接下来的这几道题当中闯关成功，赢走我们今天送出的这个 嘎宝九块九的小红包。 对，就是我们的小红包。先来请大家也听一首这样的歌啊，就是当年王力宏的这首盖世英雄，其实当中也是 融合了国粹的精华在里边。 盖世英雄到来Homeboy Productions, yeah. 力宏夏女马后波剑四个哥们儿，杜洛轮框和四寸，今晚我的目的明确，带进大道全世界，加入了京剧昆曲 Hip Hop 建立新的格局，今天突破新的曲风，才有新的盖世英雄。把收音机开最大声，听见的声音又是五声道，白的夺命又最流行，要模仿他真是不容易，他的唱法独一无二，这种艺术数一数二，希望帮全世界的华人唱出大家的心声，大家的心声， 而且澳门都明了一把山河剑，红威震得太阳爽。 迫不及待看见我， 看见我的， 什么都看不着。 盖世英雄 真的到来， 盖世英雄到来。 看见我， 看见我的， 什么都期待。是英雄穿上五彩， 世界是舞台。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文艺最前排。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在我们这个小时呢带来的是有关于我们这次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的相关情况的一个介绍。 是的， 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丰台区文促中心宣传科的科长姚飞，欢迎 再次欢迎。 大家好。 刚才其实已经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戏曲文化周的情况了。另外呢，其实我们稍后也会请另外一位嘉宾，就是来自于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的副主任牛长虹牛老师，来介绍一下音乐的一些相关的情况。这次好吗？ 好， 再次欢迎牛老师。 谢谢大家。 好，接下来我们的听友也要进场了。 Hello， 还没进场。 Hi，Hello，Hello， 哎 ，Hello，, hey, hello. 你好，你好， 怎么称呼你啊？ 好、 啊， 哎，你好， 哎， 姐，你好， 你好，你们 旁边应该是组团来的， 还是一个组合呢？啊，怎么称呼你们二位呢？啊 ，Zim，Zim， 我们是组团来的， 我们都在车上， 好， 在定节。 是啊，要加油了。今天虽然我们的红包只有 double 九，这个九块九啊，这个十八是啊，对，是吧？ 对，十八块钱， 十八块钱的小红包。但是呢，这个题都很简单啊。 是的， 就是，好吧，你们准备好了吗？都是很多题都是有关于我们这次的戏曲文化周的，好吗？加油啊！开始了。 还是我们每天的白给一百块的第一题，我们必须要问的是天桥艺术中心的老舍戏剧节是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了，其中包括陕西人艺的著名话剧《平凡的世界》。请问《平凡的世界》的原著作者是作家陈忠实吗？ 不是。不是吧， 就是功课做足了。 好，第二题，刚才我们刚说过啊，这题我们让这个姚飞 来提问好不好？来第二道题， 2018年的， 来， 还是2018戏曲周的问题。2018戏曲文化周将于10月1日到7号举办，请问活动举办的地点是北京园博园吗？ 是吗？ 是。 答对了。 旁边有智囊团，是刚认真听讲了，一看就好学生。 对，听过了。好，第三题，我们接下来第三题，我们让牛老师来给我们提问，好不好？来。 好的。这次中国戏曲文化周将安排很多精品剧目进行展演，请问其中的剧目《正红旗下》《龙须沟》是属于京剧的吗？ 属于京剧的。 对，其中的剧目《正红旗下》和《龙须沟》是属于京剧吗？是不是？三二一，请回答。 是。 对，是曲剧。 对，曲剧啊，不是京剧，这是这个曲剧的经典这个作品《正红旗下》和《龙须沟》啊。 等一下，我们让二位老师给我们现场做一下解答，给大家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行吧，谢谢你们的参与，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9块9的红包送给你们。 谢谢，拜拜。 谢谢，提前祝你们假期快乐，拜拜。 拜拜。 今天我们的预热题其实很简单啊，刚才戴荃的歌啊，也是带有一些戏曲风的，这首歌并不是西游记，而 是叫悟空。 对，其实刚才我们还有两道题没有问，这个我觉得可以 抛出来。 对，抛出来下面一道题，我让大家来回答一下好不好？ 好的。 来，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的活动期间，其实还有园博园的音乐会精彩呈现。我们想问的是，音乐会的演出地点是在园博园的欧洲园吗？大家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就会有机会获得小红包。 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鸡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稍后还有一道题等着你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就刚才说到了我们的戏曲文化周呢，就是今年这一次呢和往年相比，或者说和去年比呢，也是有一些不同的，或者我们会有一些相对来说今年的特色所在。对，那我们还是先让这个后来我们介绍最大的一些特色，或者说吸引朋友的是哪一点？ 特色来说呢，就是其实有很多比较突出的几个呢，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年这个戏曲周特别的突出我们的这个群众参与性。就是刚才我提到了四大板块，其中的一个板块就是互动参与。比如说它会有戏曲票友大赛，来自全国的甚至海外的一些票友来参与。这些票友们都是非专业的，这个热爱京剧的这些忠实粉丝吧，等于说是来参与这个活动，所以说这个参与性比较强。另外呢，还参与性还体现在什么方面呢？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非遗展演活动，它分静态和动态，其中静态展示部分呢，我们会邀请到很多的数十名的国家级省市级的非遗传承人来在现场，在园博园的现场和大家进行互动。让大家就是亲身的近距离的来体验这些非遗的项目，对，感受这些文化。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参与性比较强，就是我们刚才问题里面提到的这个园博科幻秀的这个内容。现在我可以揭晓答案，这个就是梦幻牡丹亭，它的名字叫这个是利用一些高科技的手段，然后那个与到场的这些游客进行互动， 对， 也是内容也是非常丰富、非常有趣、非常新颖的。 对，哎，这题我们还没有问哈，但是先提前给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这个其实是全新的一种科技的方式去展现了不一样的一个版本的牡丹亭。 对 的，而且刚才提到了这个， 非常值得期待。 刚才提到了这个票友大赛，就是大家也比较好奇说现在票友大赛进展如何了。 对，我现在在先跟大家说一下票大赛的最新进展。嗯，票大赛呢是从今年的八月底开始，这个开始发布这个招募信息。来自全国的5000多名票友报名，非常踊跃。在9月初到中旬的时间呢，我们在全国的范围内进行了这个 征选， 应该是叫做地方选拔吧， 选拔 分赛区的选拔。有华中、华东、华北、华西、华南，五个赛区。目前呢这五个赛区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已经决选出了有48名的成人选手和15名的少儿选手来参加最终的决赛角逐。然后呢和以往不同的是呢，我们这个票友大赛今年还增设了这个少儿组。少儿组刚才提到了，就是15个小孩的。然后还有这个团体组的，也就是我们从那个通过推荐呀、等等的方式，从全国选拔上来了13家比较优秀的票房来参加这个，以票房为单位，可能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剧目呀，或者是原创的这些剧目的形式， 对， 来进行展示和比拼。 对，其实我们知道说戏曲的这个群众基础就真的是就是在扎根在这些票友当中哈。 是的，是的。 所以说我觉得也是通过这一次的戏曲文化周，通过这样子的一个选拔的活动，让真正喜欢戏曲的朋友，然后能让他们能参与其中，这其实也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让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了有少儿的这个组别哈，了解这一门艺术，然后呢能够更好的让这门艺术能够传承下去。 对。 当然除了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票友大赛之外呢，这一次我们的戏曲文化周当中呢也会有音乐的组成部分，就是一个园博园的音乐会啊。 是的， 刚才我们就刚好问了这个题，说这个园博园的音乐会它的音乐演出的地点是不是在园博园的欧洲园呢？接下来我们让中国戏曲学院的音乐系的副主任啊 刘 长 红 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到底是不是。 好的，我来揭晓一下答案啊。这次我们的园博园的这个民族音乐演出是在园博园的欧洲园举行，欢迎大家到时候去观看。 是，好，就是刚才答是的朋友都算是答对了。 对， 我们选一位朋友哈，两位朋友送出我们今天的小红包以资鼓励。 而且我发现牛老师的声音真的是很好听，不亚于我们这位做电台 DJ 的。 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刚才一出声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想说话了，突然。 对，好吧，这样的话，我们还是先来听一小段歌。稍后呢，我们请这个牛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一次我们的园博园音乐会的相关情况。这首歌也是把戏曲和这个流行乐呢，这个做了一些重新的 remix 啊，还有一些。说到说这一次呢，就是我们的园博园的音乐会也是这次的2018戏曲文化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刚才也揭晓了说这个我们刚才问题的答案啊，大家如果这个在假期的时候有兴趣的话，一定可以去一下园博园啊，到这个欧洲园去看我们这个园博园的音乐会。 对，那么问题来了，这次园博园的音乐会听说是戏剧色彩相当浓郁，那么请问我们就想请教二位老师，就其中有哪些精彩的分享呢？ 对，有哪些比较值得向大家推荐的精彩的乐曲，这样的话其实大家就我先把这些记忆一下，带着这个期待的心去看，我觉得效果更佳，是不是啊？ 对， 牛老师来介绍一下吧。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哈。那个这次呢，我们这个民族音乐会呢， 圆不圆这个民族音乐会，主要是由中国戏曲学院在校的优秀的本科和研究生来组成的乐团来演奏的。 嗯， 而且这个乐团呢，他们也多次在就是北京音乐厅啊，包括国家大剧院啊，在各种形式的演出也受到了好评。 哎，实力当当 对，有实力哈。啊，而且呢，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这个乐团呢，它是因为中国戏曲学院嘛，是戏曲特色，所以我们的这个民族器乐的学生呢，他们都有比较有一定的这种戏曲 功底， 所以他们在演奏戏曲风格的作品的时候呢，会有自己的这种独特的一个诠释吧，应该是这样哈。 对， 那这次我们的音乐会的节目呢，实际上我们是就是有两个特点吧，一个是呢，我们选择的这些曲目，因为是我们这次的音乐会还是希望要面向广大的这个我们游园的这个群众哈，而且也是我们的这个丰台区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播和惠民相结合的一个这个活动，所以说我们的一部分节目呢，基本上是以传统的民乐名曲为主，你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二泉映月 啊， 这都是大家特别耳熟能详的，就是能引起观众共鸣的。 对， 还有什么《春江花月夜》？我想可能是都是观众比较喜欢的啊。 对， 就是我们普通的，就是民乐音乐爱好者 也能 会比较 其中， 对，可以欣赏的啊。另外还有一些比较热闹，像我们这个打击乐的合奏《龙腾虎跃》，还有我们的吹打、唢呐和这个打击乐，会它就会比较热闹。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一些的那个重奏合奏节目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也是凸显我们学院的办学特色和我们学生的这个演奏的，同时呢，因为我们这是戏曲文化周嘛，所以我们这个结合这个主题，我们的另一部分节目呢，基本上是以戏曲特色的这个节目为主。比如说我们最后一个结束的大乐队和京胡的节目是夜深沉，夜深沉是非常脍炙人口的啊。您在中国戏曲学院学习过，您可能会特别熟哈。 对， 是这个， 对， 是最经典的啊，这个民族器乐的，就是和京剧器乐京胡拉的作品之一。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我们学校本身原创的这个戏曲音乐作品。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组合是叫这个戏韵组合，这个戏韵组合呢非常棒，因为是我们参加文化奖获奖的。这个作品也是原创的。这两个作品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演奏的这个梨园魂。是一个是这种京剧题材写的一个这个民乐重奏作品，是新创作的。另外我们这个杜十娘也是我们学院这个青年教师啊，就是副教授马俊老师根据评剧唱腔写的一段，就是在演出以后是比较得到的这种得到业内的好评。 对，因为是也是说经过大家的一些就是一些鉴赏之后呢，我觉得值得向重点向大家来推荐 的 、 对，因为这个应该是我们学院就是比较独一份的、因为是我们原创的嘛，就是非常浓厚的戏曲色彩的这种民族写作。 对， 听牛老师介绍到现在，我觉得发现我们这次的园博园的这次啊，特别我们进行的这个我们的音乐会，其实也是内容很丰富，当中其实听了很多我觉得都是大家很喜欢的，而且呢也有一些部分是突出节日氛围的。 对， 刚好呢又赶上这个假期，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园博园去参与一下这一次的戏曲文化周。好吧，这一段的时间呢我们就先到这儿了，稍后回来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来聊一聊这一次我们2018年的中国戏曲文化周的相关情况。 联络我们请找到白家FM 杨娟白水的白人节第零节，我们稍后还会有一道题抛出来哟。 这样吧，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题先抛出来吧。 好的， 好吧， 你先来问题吧。 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名曲啊，就大家都很熟悉的，其中有一个字是月亮的月，是什么曲目？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金秋十月，

黄澄根的码头，天之龙刺为谁候，谁是相准皆是执子之手。哦，杏花外露留下酒词，一首花门手，那女儿家心事让两眉羞，愁断一折身不平肩忧，谁又笑我红走。哦，某玉如花将离愁汇入这纸深秋，将那陈词月唱出了心愁。 非常有人气的歌手汪苏泷啊，他的一首歌也借鉴了戏曲的元素啊，昆曲的这个元素在里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桃花扇》，哎，这个是这个清代孔尚任啊，这个经典作了。 对， 那其实在这一次我们2018的这个中国戏曲文化周当中，也会有很多的经典来呈现。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就是大家在放假的时候，能够哎一脚油门，然后呢带着自己的这个家人朋友，然后一起去游园的时候，同时 去到现场， 对，感受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包括传统这个戏曲的魅力所在哈。 对， 所以 不妨请二位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我们怎么去到那儿呢？ 对，我们还是先请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我们丰台区文促中心宣传科的科长姚飞啊， 欢迎， 哎，欢迎，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去啊？ 怎么去园博园呢？ 园博园呢，就是位于我们这个丰台区，在永定河畔， 对， 非常的美丽，欢迎大家来。 对， 然后它怎么来呢？就是一个这个非常非常的便捷。第一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公共交通过来，就是乘坐地铁14号线到园博园这一站下车，然后就直接到达了我们这个园博园的。 其实咱们也不用说那么复杂，就是大家直接导航一下就行了啊。 对对对， 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公共交通也好啊，自己驾车也好， 对 对, 对, 对， 直接导航，然后 进园博园就可以直接来到这边。 对，而且据说就是这次真的是，我觉得因为是一个我觉得文化的活动，所以说呢是考虑到让更多的朋友来参与，据说票价特别的便宜、啊、 就是特别惠民。刚才我听到这个票价之后我就惊住了，我觉得说如果进京的各位朋友，就很多有家长来看自己孩子呀，可以带着自己的家长去看一下， 考虑的挺多啊。是吧，各种都可以去这个园博园去参加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据说还有这个抢票的环节是吧？ 是的是的，就是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就是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好消息。 好， 就是从明天开始呢，我们这个北京园博园的官网上就可以开通这个抢票的渠道了。 哦， 我们每天会放送700张免费的园博园的门票，供大家来那个去这个抢。 嗯， 然后呢，如果抢不到的话，就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0月7号，每天都有700张。其实这个量还是很大的。如果说是第一时间去的话，就是每天零点或者是什么时间这个节点，大家以官网为准， 对， 去抢的话应该还是几率比较高的。 对，有时间的朋友去抢个票、 嗯、 然后呢如果没时间的话，我觉得到时候直接去现场买票也就是20块钱一张。 这个 有人说20块钱我就不抢了，直接去现场买也没问题。 对，因为就是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习惯去看音乐会的朋友，音乐会的票价有多少钱，这20块钱就等于买了个通票。 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这一次呢，其实我们准确说应该是一个园博园的我们的这个传统音乐这个演出啊。 是的， 因为可能大多数的音乐的演出的风格还是以我们的传统的民乐啊，包括我们的戏曲的元素，这个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些。 嗯， 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要请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的副主任牛长虹牛老师跟我们来说说这次演出呢，他因为是放在这个北京园博园的欧洲园是吧，和我们常看的那种传统艺术，我们说一说音乐会啊这种演出，我们这次的演出的独特之处又在哪里呢？ 这次呢，因为是活动啊，这次活动是这个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的这个我们 活动， 我们重要的活动，主要是借助园博园丰富多彩的自然环境，将优美的这个音乐和园林美景相结合，通过这种戏曲民族音乐演奏的艺术表现形式呢，促进文化生态旅游休闲等这种有机的一个结合，一个是弘扬戏曲艺术，展现我们民族风情，进一步丰富市民文化，啊，提高咱们这个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打造这种文化惠民的新品牌吧。啊，这个呢，我们觉得这次的演出是非常有特点的。为什么呢？第一个呢，是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室外的一个 音乐会和室外的演出、嗯、包括我们的戏曲演出也都在室外。实际上在国内呢，因为在欧洲啊，我们会看很多森林音乐会， 对， 对吧？经常我们会，他们还发行有光盘哈， 对， 是 我们经常会看到，因为在很好的一个环境里面，这种包括很多大腕都在里面演出过哈，像我们看，对呀、啊，三大男高音哈，我们这个森林音乐会， 是， 但是在实际上在国内这种演出还是比较少， 是的，说少很多， 哎，应该是一个比较大家会去了以后能感觉到有不同之处，跟你坐在音乐厅听音乐会肯定是 不太一样， 非常不一样。 是 吧， 这其实是一个创新、 啊、 而且我觉得你说哎，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园林风景或者说在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度啊，我们去听的这个室外的这个音乐会类型可能也是以传统的这个音乐为主、可能会相得益彰一些啊。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这次表演的比如说我们的戏曲啊，我们的传统文化呀、民族音乐啊，我们是在欧洲园，欧洲园呢、那也是一个西方建筑哈、那我们这种民乐的这种民族的包括是非常传统的戏曲的这种和西方建筑相融合，我想大家也可能会有点兴趣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对 感觉感受， 对， 感受一下这种中西合璧的这种感觉哈、 对，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就是这个咱们这个戏曲周有很多很多这种我们的戏曲的表演哈、包括我们的各种这种京剧啊多剧种的这种表演、那么这种戏曲和这种园林又是我们在这个非常好美好的一个季节啊， 对， 我们在这种秋高气爽这个空气很好的时候，这种那个 环境当中 、我们去演出，我想可能是还是给大家一个这种非常好的这种在节日当中会给大家一个非常放松而且非常愉快的一个感受吧。 真的是这样，就像这个牛老师刚才说的那样，正值北京最美的季节秋天。 对 啊，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呢，我们这个秋游之际，然后呢到园博园去听着这样子的传统的经典的音乐啊、然后呢你的眼前看着的呢又是西方的这个欧式的建筑，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此情此景如果融合在一起的话会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观赏的体验吧。 是的、 对，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音乐就是最大的魅力，就是感染人，能够用音乐的情绪感染到我们每一个人。那如果说结合大自然的这种情绪的话，你可以去体验秋天秋高气爽的十月金秋， 对， 那种呼吸之感。 对，而且刚才牛老师也提过了，我们其实这一次呢也这个有这个室外音乐这个音乐的演出的特质。 是的， 也是值得大家去感受一下在户外看音乐演出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 是的， 悲痛回潮秋千摇，仙女静静悄悄，十八岁人老，小香点游子换了鬓角，温门前老少那一处，拆了三两长刀，告别不太早。 曾我一场醉，来日无足悔，若有七千足，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今天呢，我们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在第二个小时我们特别介绍的是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也就是在今年的10月1号到7号，石油文化和旅游部与北京市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市教委、丰台区委、区政府承办的这一次我们的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就会在北京的园博园精彩上演了。刚才其实我们的这个姚科长啊，姚飞其实也提到了说，去现场的方式很多种，很方便，大家直接导航，在假期的时候、假日的时候都可以去，而且呢，也可以去官网啊，到园博园的官网去免费抢票。 是的。 那其实假期肯定会有一些，不管是对戏曲感兴趣的、对传统文化、传统音乐感兴趣的朋友，大家想去现场去玩的、去参观的， 是吧？而且我们就说，音乐是给大家营造一个氛围。那咱们这次的活动想给大家营造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呢？ 对，整体是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子的感受？ 是，又恰逢这个十一嘛。 对。就是首先我觉得一点就是说过节了哈，这个节日的氛围我们首先是可以去好好的去感受感受的。 对刚才不是也和大家分享了吗，就是这次的园博园的活动不仅是说很多票友可以去参加，就像我这样的小白其实也可以去的去看一看的。 对， 所以今天我就在节目当中不敢造次，你知道吗？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太了解，就不敢用自己的业余去挑战别人的专业。 对，另外其实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票友大赛啊，包括呢我们的这个音乐的这个演出，传统音乐的演出，去营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 是的， 对吧？然后呢，或者说我们也会有一个过文化节这么一个概念，是不是啊？ 是的。 那姚飞还有什么要给我们重点要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特色的一些部分吗？ 其实刚刚牛老师说的这个在欧洲园演绎中国传统的音乐，这个东西方文化碰撞的这样一个特别特别有特色、特别有魅力的这样一种呈现形式。其实园博园它有占地面积非常大，它有20多公顷的占地，总共有20多公顷。然后呢，它有很多的园中园，包括现代展园、传统展园、创意展园和国际展园等等，总共有69个。所以说呢，在我们戏曲周期间，我们也是因地制宜，会有一些园林版的实景演出是在传统展园里面。比如说北京园就是完全是我们北方的这个皇家园林的这种风格。比如说这个江苏园就是苏州园林的这种风格。比如说岭南园就是岭南的这种园林风格等等 风格还挺多的。 对，所以说呢，在这些园林里面呢，我们也会就是搭配以相应的传统戏曲。比如说在这个江苏园，我们会有这个昆曲的演绎，会有昆曲的演绎， 这就是沉浸式。 对，我刚想说，这完全是一个大型的沉浸秀，就是你进到那个园区以后，你会感觉自己 live show， 会一种穿越的感觉。 对，会。只要我想听河南豫剧怎么办？然后去到某一个园区就可以看到了，是吗？ 对，你不是来一段这个刘当？好，我们这个今天就不来现场的 live 啊。但是其实我觉得 为难我， 不是了，因为其实刚才姚飞也说嘛，这个不同的特色，其实在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戏曲文化周当中都可以感受得到，就是真的是变成了一个，我觉得戏曲的一个大观园，可以这么说吧。刚才我们介绍的时候其实也提过了， 是的， 进去之后大开眼界，它也是一个戏曲文化的一个盛典啊。那我们说到了戏曲文化的盛典当中呢，就必须要说到我们这次中国戏曲学院在这一次我们的戏曲文化周当中呢，去做了很多的这个努力啊。就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各方各面，包括从音乐的演出，包括戏曲的角度，我们都参与到了这一次的文化周当中。 有没有哪些演职人员是咱们这儿特别优秀，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学生说不定现在也此时此刻正在听着您呢。 对我们这些这个师弟师妹们啊， 哎呀， 对哈哈，真的是因为本次演出的演职人员应该都是来自于我们学校吗？是吗？ 有一部分 是 我们学校的，因为有表演的啊，比如说我们京剧表演的多剧种表演，就像您说那个豫剧，就是我们表演系多剧种表演的这种，还有我们的音乐系，我所在的音乐系，我们是这次是。我们是民族音乐会啊，是我们民族器乐的学生啊来演绎。 大部分都是我们学校的在校的优秀的学生。 哦， 对，其实我们也知道说中国戏剧学院在过去的这个很长的时间里面也是为我们培养了很多的戏剧人才， 对， 包括戏曲音乐的人才以及跨界的音乐的人才。 是是是的。 对，其实我也想问问说戏剧学院在这个优秀音乐人才的培养方面是不是有一些具体的做法啊，让我们能够这么深度的参与到戏曲文化周当中。 嗯嗯，是这样哈。那个中国戏剧学院呢，因为你看 白洁， 对，白洁是我们的优秀的杰出的校友啊。 今天还专门穿的比较像那个戏剧学院出身的人。 你这么一说大家会有想象，觉得我是穿了就是直接就是 穿的就是很艺术感 对 就进来了，然后我就发现嗯， 画这个铜锤花脸就进来了啊。不是不是啊，但是想说的其实是确实是有一些具体的做法，对不对？ 是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一些情况哈。我们学校中国戏剧学院呢是成立于1950年， 嗯， 然后呢原来是隶属于文化部，最早的时候是称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 嗯， 那么我们学院呢后来呢就是1955年呢正式定名为中国戏曲学校，那时候叫学校，后来呢就是我们在77年呢正式恢复中国戏曲学校的这种建制，2000年划转到北京市，就原来从文化部划转到北京市，国家对学院实行文化部和北京市共同共建，以北京市管理为主的，就是我们现在隶属于北京市教委。那么我们学院首任的校长呢是中国戏剧奠基人之一田汉先生，这个大家都知道哈。然后呢也有很多戏部，学校的校训是这个德艺双馨继往开来。那么我们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音乐系，像刚才您这个说的我们这个音乐培养的这个模式，音乐系实际上呢我们是囊括了很多专业的，我们有作曲专业，戏曲作曲，这个是在国内处于这种领先，领先的这种比较领先的啊，同时还有这个音乐表演，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器乐，民族器乐哈，音乐表演，音乐学啊，音乐学就是音乐理论方向的啊，就是跟你们那个戏文可能还是有一些研究方向，研究内容有一些接近的地方。 嗯， 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就是我们音响艺术设计 是 啊，音响艺术设计就是我们这个录音专业，录音艺术，然后音响设计专业就是我们的扩音和录音，主要是这几个专业方向，有5个专业方向嘛。同时我们也培养了很多优秀的这种学生，现在全国各大院团或者是学校啊、高校啊，他们都担任，有的已经是就是说。就是你比如说，很多学校他已经成为跟我一样，都当这个领导了啊，系主任啊、教授啊什么的，就是很多。而且呢，培养的学生呢，也就是应该是遍布全国各地吧。 是，然后那个，我觉得领域也很广泛，包括也出了很多的优秀的这个音乐人啊，从这个音乐系当中啊。 听了这么多，就感觉说台前幕后都统筹兼顾了。 是，真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其实耳边我们听到这个，也可以推荐一下，这是以前来我们节目做客过的裘继荣啊，这个。求求他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呢叫做奈若何，对，也是做了自己的一个改编，或者说自己的一个重新的一个编曲的一个版本。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别说我不知，只要有爱就有痛。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有关于我们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的介绍呢，就在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我们今天来到了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其实一位是丰台区文促中心宣传科的科长姚飞，还有一位是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的副主任牛长红。牛老师，刚才两位呢分别也是就这一次的戏曲文化周的不同的方面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非常感谢。 对， 那其实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的时间呢，还是要说一个我觉得面向未来的一些事啊，因为这是一个很有 很兴趣的， 对，很有趣的一个事，就是我们的一个叫做戏曲科幻秀，是吧？ 是的，是的。戏曲可能大家都以为是就是中老年人喜欢的会比较多一些，但是我们今年这个突出我们的互动性和科技性这方面是非常突出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会吸引一些年轻的朋友来。下面我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戏曲《梦回牡丹亭》的这个戏曲科幻秀的情况。我们这个《梦回牡丹亭》的戏曲科幻秀呢，它的位置呢是在这个我们园博园内的园博厅里面，它是一个室内的一个就是比较封闭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呢，我们利用了全息成像、智能人机互动等等的现代科技技术，来对《牡丹亭》这个千古名剧吧，进行这个特别的，就是一个具有 重现， 对，具有象征意义的重现。比如说它会在这个视觉上有一个互动。比如说我们用全息投影，来参观的这些观众呢，可以就是和我们的剧中人有一个互动，好像自己就在这个牡丹亭的这个剧中一样， 对，沉浸式的， 对，沉浸式的，非常的沉浸式。而且呢，我们还可以就是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音律的音符还会呈现在我们的这个大的这个荧幕上，然后观众呢通过点按的方式或者是其他方式都可以听到这些相应的音符。 对，对呀，这是一个高科技的方式， 对对对， 让你真正的去进入到这个游园啊、惊梦的这个状态里面。 对对对， 其实时间差不多了，还是要再次感谢二位来介绍我们这次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谢谢。 谢谢。其实我们经常会觉得说，好像国粹离我们非常非常的远，其实它离我们非常近。 对， 就包括我们刚才听到的王力宏的《盖世英雄》，还有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曲， 对， 是不是很似曾相识？ 对，而且就没几天，咱们就可以去了嘛，是不是？就在园博园。谢谢二位参与我们今天节目，谢谢。 谢谢， 拜 拜。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再见， 拜拜。 一成不变的生活已经框了你多久？荷尔蒙觉醒又在你心里呐喊了多久？直到你按下 Super Sport 那一刻，澎湃性能一键释放。全新名爵 HS 搭载 30T Trophy 高性能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231匹马力，超级运动模式全感官瞬间激活，用动力释放真我，再燃激情。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全系11.98万至18.98万，两年零利率，详驾名爵当地经销商。 你等智慧黄金周，全力以赴，笑迎盛会。9月21日至10月7日，全车系购车乐享至高5999元购车优惠，来车展，更多惊喜大礼等你拿。 东风日产，10月1日至2日，首套来38小时不打烊，夜间满1000送1000，五折基础上再折上7折，再送华为手机。首创来京港澳高速19B 出口。 中国北京生态食品博览会于9月29日至10月9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隆重召开，原生态食品盛宴，来自深山里美食的味道，才下舌尖又上心尖。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油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老公，这个月追剧流量超了100多。 没事儿，听说现在办理300兆高品质联通宽带，送3个手机号，全国流量畅开用，互补免费送语音，每月只要166。 追